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吧。好了，好的旋律，好的歌词，好的歌声，也能够帮助你调整状态，调整心情。继续听歌，会听到陈琳的一首《十二种颜色》。 生命真正意义，我

有这样一种说法，说在我们最需要有一个人依靠的时候，往往到最后都是自己一个人挺过去的，有点沧桑，有点凄凉的这样一种说法，你同意吗？很多时候是这样的，也正是在这样的经历当中，我们变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坚强，没有那么容易被打倒。很多时候靠自己并不是自己有多孤独，而是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真的是需要靠自己来坚强的挺过去，迈过去，勇敢的面对所有的困难。有人帮助，有人依靠的时候当然是感恩的，没有人能够帮助你的时候，靠自己也是棒棒的。 原来爱就那么简单，想念写在脸上，明天该是走还是转弯，有你就是方向。说瞬间，别说为了触电，只想多年朋友好久不见。原来爱就那么简单，不提分数计算，只有那骗人的撒旦，谁都不会原谅。原来爱就那么简单，想念写在脸上，明天该知足还是存亡，有你就是方向。转几圈，该怎么自然一点和你遇见？你却微笑出现，阳光在你的眼，长长睫毛仿佛就是你明显。握你的手瞬间，没有所谓的触电，只想多年朋友好久不见。原来爱就那么简单，不必分数计算。只有那骗人的撒旦，谁都不会原谅。原来爱就那么简单，想念写在脸上，明天该撤走还是存亡，有你就是方向。 小雨中寻你， 处飘逸的小诗，常萦绕在我心里。在每人的一种更显得孤寂，但我脸上并不流露出痕迹。每当笑语飘过总唤起我的回忆， 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17。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5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3度，廊坊多云转晴，36度到24度，首都北京晴间多云，36度到23度，近邻天津多云转晴，35度到28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车辆限行尾号是2和7，请您遵照执行。你的家里有没有毛绒玩具呢？好玩又可爱，但是容易沾上灰尘和污垢，而且不好清洗。来说一个小窍门，其实只要一点发酵粉就能够轻松的解决。把毛绒玩具放进大塑料袋子，再放进一两杯发酵粉，然后往里面加水，没过玩具的顶部，浸泡大概10分钟，这样就可以取出来了，甩干上面的水就大功告成。发酵粉能把玩具当中的灰尘和落土吸附出来，如果有这个烦恼的话，可以试一下这样的方法了。

不难发现，如果对很多事情都比较敏感的话，就是容易想太多，这样是会比较累的。那可以找一下根源，总是想太多，终究是因为太在乎了，可能是在乎一个人，在乎一件事情，在乎一份工作，或者生活当中在乎人际关系，都有可能导致你每天都想得太多了。找到根源，再来调整自己，简单一点，快乐也就多一点。好了，不说了，继续来快乐的听歌吧。接下来会听到陈慧琳的《爱我不爱》。 你说什么？爱有好有坏，我不能明白。爱有多好，爱又能多坏。 生活提供安全指南，服务国计民生，共建平安三河。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三河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与本台联合策划推出的特别节目《安全与您同行》。本期我们和大家分享的安全知识是如何处理燃气泄漏。城市里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天然气，无论是使用天然气管道还是气罐，都要注意使用安全。天然气一旦泄漏，未及时发现会引起爆炸乃至火灾，对于家庭及邻居的生命及财产造成巨大的损失。三河市安监局提醒广大朋友们，我们在家里发现天然气泄漏的时候，应该怎么应对，怎么去及时处理。首先，关掉天然气的总阀，

上，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崔邦文通报了全市打击违法占地、违法建设专项行动开展情况。燕郊镇大石各庄村是一个有着400多年种梨历史的专业村，全村梨树种植面积达1300亩。十几年前，大石各庄村党支部通过多方咨询、探索实践，采用雪花梨高阶换头技术，使梨树效益猛增，全村种梨户经济收入得到显著提高。除了种植，大石各庄村党支部还积极带领村民依托百年梨园走乡村旅游的新路。为提升环境面貌，他们多方筹资新打机井13眼，同时配齐了流量为每小时50吨的水泵，新修建梨园路2条，总长2550米、12750平方米，新建外通路3条，3200米、16000平方米。为提高村民生活质量，新打350米自来水井1眼，新铺设自来水管道6500米，新铺设排水管道5000米。为提升村容村貌，新修建村内柏油路20条，总计3094米，15381平方米，粉刷墙体3000平方米，新植各类苗木2000棵，为丰富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建起了占地2.5亩的文体活动中心。活动中心设有260平方米的文体活动用房和标准塑胶篮球场地。文体活动用房内分为多功能厅、图书室、棋牌室、乒乓球室，其中多功能厅配有各种乐器、音响及音像设备。在发展乡村旅游方面，大石各庄村党支部带领村民以吃农家饭、住农家院、赏梨花雪、品百年梨为主题，连续举办了12届梨花节及11届采摘节。2013年至今，又成功举办了4届梨王争霸赛的活动。3节的成功举办，不仅提高了大石各庄皇冠梨的知名度，也提升了乡村旅游价值，鼓起了果农的钱袋子。环保之声，河长制为什么写入水污染防治法？去年12月，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进河长制的意见，对推进河长制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工作职责、组织保障等都做了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家法室副主任童卫东介绍，河长制是河湖管理工作的一项制度创新，也是我国水环境治理体系和保障国家水安全的制度创新。在审议中，党委会组成人员和有关地方社会公众都提出要将河长制写进法律中，强化党政领导对水污染治理、水环境治理的责任。新修改的法律相应增加了河长制的内容。童卫东指出，在河长制实施过程中，党政领导的个人责任会纳入对他们的考核中，对他们的晋升奖惩等都会有影响。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合新闻，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三合市关于严禁违规操办和参加升学宴、谢师宴的公告。时值高考招录期间，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紧盯节点，正风肃纪，狠刹四风，现就严禁违规操办和参加升学宴、谢师宴，防止四风反弹问题公告如下：全市各级党员干部及公职人员要不折不扣地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切实增强廉洁自律意识，严格遵守6个严禁。一、严禁违规操办或参加各种名目的升学宴、谢师宴、庆功宴。二、严禁借子女升学名义违规宴请本单位同事、下属单位人员、管理服务对象及利益关系人或其他可能影响公正履行职务的人员。三、严禁委托或授意暗示他人代为组织操办或发放请柬。四、严禁借子女升学之机违规收受礼品、礼金。

拥有的女人，我能给你一切毫无疑问。怎么我不知道你会对戒指认真，我人在台北心在伦敦。我很想找到那把钥匙打开你的门，你的香甜气息让我得到滋润。分手三年的光阴竟然什么都不剩，我人在台北心在伦敦。一定要找到那把钥匙打开你的门，我还想念着你情不自禁的吻。 我一定要找到那把钥匙 打开你的门。 因为一零三三 为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呼吁广大群众自觉参与到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来，共同保卫蓝天碧水。本台与市大气办联合开办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再行动栏目，及时宣传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大气污染防治的各项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指导全市各行各业及各界群众更好地加入大气污染防治行动中来，倡导群众自觉为大气污染防治做出应有的贡献。大气污染攻坚再行动本期播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规定，排放油烟的餐饮服务业经营者应当安装油烟净化设施并保持正常使用，或者采取其他油烟净化措施，使油烟达标排放，防止对附近居民的正常生活环境造成污染。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当地人民政府禁止的区域内露天烧烤食品，或者为露天烧烤食品提供场地。违反本法规定，处罚措施如下：一、排放油烟的餐饮服务业经营者未安装油烟净化设施，不正常使用油烟净化设施，或者未采取其他油烟净化设施，超过排放标准排放油烟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治。二、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予以关闭，并处1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款。三、在当地人民政府禁止的时段和区域内露天烧烤食品，或者为露天烧烤食品提供场地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烧烤工具和违法所得，并处5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 音乐和啤酒点燃夏天的荷尔蒙，踩着油门车速120，让肾上腺素和气温一起飙升。白天追着蓝天白云，夜晚追着漫天繁星，在夏天上演一场冒险大片，让自己尽情释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握紧着过去和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爱的人。 天的你有没有想太多，导致烦恼也跟着上来了呢？很多时候烦恼都是因为想太多了，考虑的太多了，特别是在晚上失眠的时候，就会很感性的想得更多。总之呢，想得简单一点，想得少一点，忙好自己的事情，过好当下才是最重要的。就像有人说的，别幻想得太远太多，做好眼前该做的事，未来才不会辜负你。做好当下是为了迎接更好的未来，不是吗？加油了。 OK， 继续来听歌啦。 想要喝到天冷，现在还不晚，快乐像左转，悲伤右转，想到春天苦辣，就高龄吧，我们别偷懒，一起唱唱浪歌，要心的伤，浪漫的夜，特别渴望有你陪在我身旁，我心似海浪，成长什么都好，就算听不见都能原谅，想要跑到天亮，现在还不晚，快乐像坐庄，悲伤又转，想到春天古老，就在宝林吧，我们别偷懒，一起唱唱老歌，伤心的伤，浪漫的夜，特别渴望有你陪在我身旁，我心似海浪，想唱什么都好，爱不会说谎，就算听不见都能原谅，首歌后劲强，感动寂寞的心情，你把我的梦激怒，爱的宝箱就是八零八，因为你让我越长越暖，时间走慢点，天变亮，时间是好玩，暂时都别管，两个人一起幸福唱， 有这样一句话，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那有人就在发了这句话的时候说了一句，说人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不想承认自己长得丑，算是一个段子吧。不管你长得好看还是不好看，别忘了由内而外的魅力是最长久的。

间，他有的情歌 Michael Franks 的忧郁，总是懂得我现在的心，也会收藏我心中所有的秘密。其实我的世界很平凡，原来没有什么不一样。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其实我的世界很平凡，原来没有什么不一样。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陪着我，分享我所有快乐和伤心。他有的情感 Michael Franks 的忧郁，总是懂得我现在的心，因为收藏我心中所有的秘密。其实我的世界很平凡，跟你没有什么不一样。其实我的世界很平凡，跟你没有什么不一样。分享我所有快乐和伤心。 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份回忆，我的故事，我的歌。品味1033，城市盛况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